中，怕镜子里的人生疏了你记得的笑容。我要向岁月祈求，让我忘了你为什么要走，只记得为什么等候。我的左手和右手颤抖得握不成拳头，还剩多少眼泪没有流，够不够等到你回头。你像失去双手，擦不去汹涌的泪流，并不是我善于的，向岁月祈求，让我忘了你为什么要走，只记得为什么等候。我的左手和右手颤抖的我成拳头，还剩多少眼泪没有流，能够等到你回头。有你像失去双手，擦不去汹涌的泪流，并不是我善于的，是无善于的好，因为你是我的所有。 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 张哥，

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， 献尽爱竟是爱，风中化成唏嘘句， 笑莫笑

他也演唱了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结尾曲《问情》。问情之后，他的歌唱事业也打开了新的面貌，成为了常常出现在晚间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曲歌后。江淑娜被誉为电视剧主题曲歌后，而她的姐姐呢，则是台湾的闽南语举世无双的歌手江蕙。